被叫到西院陪皇帝陛下聊天喝茶，成为了朝中的红人。徐阶有点似乎忘乎所以，际遇的变化使他产生了错觉，皇帝的宠信，同僚的丰盈，这一切都让他相信胜利似乎已经不再遥远。事实上，真正的机会并没到来，而他的水平也还差得太远。而之后那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快就将他从美梦中惊醒。这件事是从死人开始的。不久前，孝烈皇后死了，按说死了就死了，开追悼会埋掉拉倒。可是嘉靖先生搞礼仪搞上了瘾，下文给礼部要求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这是违反礼仪规定的。坚持原则的徐阶先生随即上了一封奏书，表示女后不能入庙，只能放到奉先殿。当严嵩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拍手称快啊，因为他知道啊，徐阶马上要倒霉了。严嵩是对的，徐阶很快就为他的原则付出了代价。嘉靖先生大怒，当即把徐阶叫了进来，怒骂了一顿。这个场景如果放在夏言身上，下一幕必然是对骂。夏先生一贯无惧无畏，为了原则和皇帝干仗也是家常便饭。徐阶和夏言一样，也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但这熟悉的一幕却并未出现。徐阶只是低着头听着皇帝那无理的怒斥。他还记得夏言就是这样死去的，那人头落地的场景回应在他的眼前。于是在严嵩那旁侧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徐阶做出了决定。皇上圣明，牺牲尊严是不够的，要想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笑到最后，还必须背离原则，因为眼前的敌人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而要战胜一个无原则的对手，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所有的原则。称宗也好，复庙也罢，哪怕你自封玉皇大帝，哪怕你把自家的奶妈佣人都放进宗庙，我也不管了。在时机到来之前，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徐阶及时察觉到了即将来到的危险，赞同了皇帝的意见，躲过了一劫。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曾经这一无意举动已惹下大祸，而更为不幸的是，严嵩已经抓住了这个破绽。在这之后的一天，嘉靖在西院单独接见严嵩，双方有意无意地开始闲聊，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徐阶的身上。出人意料的是，严嵩在谈到徐阶的时候竟然是赞不绝口，反复夸奖这个勤于政事、用心干活，而且青词写得也很好。一番话说的嘉靖连连点头。当然，你要是指望严嵩先生突发精神失常，那是不现实的，精彩的在后面。徐阶这个人呐，确实不缺乏才能啊。严嵩叹息声，补上了最关键的一句：哎，只不过是多了点二心而已啊。这就是传说中骂人的最高境界，先夸后骂，夸骂合一。嘉靖收起了微笑，沉重地点了点头，他赞同严嵩的意见。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嘉靖30年2月，徐阶曾经向皇帝上书请求早立太子，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上书建议了，之前还有几回，只不过都被嘉靖压了下来。在礼部尚书徐阶看来，立太子是必须的，也是出于礼仪需要，当然也有潜含意思。你每天都炼丹敷丹，哪天突然食物中毒挂了，咱们也得有个准备吧。 不过这个要求在嘉靖看来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我还没死你就准备另起炉灶了。就这样，老谋深算的严嵩只用了一句话就粉碎了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这之后，皇帝对徐阶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很少招他进入西院，也不再好言相向。虽然皇帝没有明确表态，敏锐的徐阶依然感受到了这种疏远，用不着去打听，他也知道是严嵩搞的鬼。同僚们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之前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凤凰，但涅槃之后自然就变成了野鸡，众人就此纷纷离去，徐阶又一次回到了孤立无援的起点。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徐阶，他终于明白自己虽然得宠，但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远远赶不上严嵩，而他要挑战的是朝中第一大政治集团严党，有着数不清的关系网和锦衣卫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在严嵩这位政治厚黑高手面前，他的功力还差得太远。但是不要紧，现在还来得及，我将重新开始。从此徐阶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再随便议论朝政，可嘉靖却似乎并不领情，对他仍十分冷淡，但徐阶并没有慌张。他仔细分析形势后，终于发现了一条制胜之道，而这条道路正是死去的夏言用生命告诉他的。受到严嵩蛊惑的嘉靖已经厌烦了徐阶，然而他却没有发现自己四周的人已经悄悄改变了态度，经常会夸奖徐阶的才德，久而久之，他慢慢地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从某个角度来看，夏言正是死在了那些被他怠慢的太监手，而徐阶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此外，沉默的徐阶开始认真在家里写青词，用心搞好文学创作，而满意的嘉靖也终于改变了态度，经常叫他上门聊天。另一方面，不管在人前人后，只要说的严嵩，徐阶总是赞誉有加，还经常上门联络感情。虽说严老狐狸还把他当成对手，但徐阶的行为却也或多或少地打动了他，毕竟只是个小角色而已，不用再费多大力气。严嵩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朝局又一次恢复了平静，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然而在这片寂静的背后，徐阶正密切注视着严嵩的一举一动，上朝、退朝、应酬、结伙，他耐心地审视着这位老江湖的各种举动，在寻找破绽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学习着敌人的权谋与手段。在日复一日的揣摩与观察中，徐阶渐渐缩小了自己对对手的差距，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足智多谋、深不可测的人物。但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虽然徐阶已经麻痹了严嵩，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但他十分清楚，要想取得胜利，现在的条件还不够，他必须主动发起攻击，以获得更大的资源和更大的优势。进攻的时候到了，但不能打草惊蛇，也不能最后摊牌，目前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攻击目标。经过仔细的考量，徐阶终于找到了这个标靶。于是在等待两年之后，徐阶打破了这片死般的宁静，将他的矛头指向了那个合乎要求的人——仇鸾。仇鸾的一生啊，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这位兄台是世袭的侯爵， 这个爵位来得实属不易。他的先辈仇越先生东奔西跑，南征北伐，平定安化王之乱后，又跑到京郊去打刘六、刘七，啊，这个刘六、刘七都是农民起义军，最后还被分配去边界站岗和风，才混到了这张长期饭票。仇鸾接替了爵位，本也想好好干，可是无奈啊，他实在不是那块料。守甘肃玩忽职守坐了牢，守大同要靠谈判，守北京还是谈判，这已不是单纯的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仇先生用事实证明，他本来就是个窝囊到底的废物。当然，其实偶尔仇鸾也想雄起一次，他也曾经做过尝试，比如嘉靖31年，他带领大军出塞，在经过一个叫猫庄的地方时，遇上了敌人。仇鸾从容不迫地参加战斗，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最终此战以明军阵亡200余人、伤220人的战绩告终。事后，仇鸾自豪地上报朝廷请功，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战功还算显赫，斩杀敌人5个。人见到这个地步，可算是天下无敌了。可这位剑兄运气竟然还不错，庚戌之变后最该被追究责任的他竟然逃了过去，还被封为大将军，皇帝呢也十分信任他。风光无限的仇鸾越发骄横，连严嵩也不放在眼里，见到他竟敢呼来喝去。悔青了肠子的严嵩万没料到那头白眼狼竟反咬一口，但此人正当红，无论如何也惹不起，只能忍气吞声。政坛就如同股市一般，暴涨必然暴跌。仇鸾耍威风的时候，高拱正在东宫当教书先生，张居正还在新单位打扫卫生，其余4位绝顶高手都在一旁装孙子。而以仇先生这样的白痴资质竟然如此嚣张，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官场的第一原则：稳。不稳就必然倒霉，仇鸾兄的厄运很快就到了。他虽然已经位极人臣，却不能光荣退休，毕竟是武将，受到表扬之后还要回去卖命。可是仇兄实在太不坚挺，总是在边界上被俺答追着跑。为一劳永逸，他创造性的提出了马氏的建议。这一建议的提出充分证明啊，仇鸾先生没有鹰的眼睛豹的速度，却有猪的脑子。所谓马氏，就是明朝给俺答货物，俺答给明朝马，看上去很公平，实际是一种勒索。因为仇鸾没有实力，俺答随便给几匹烂马就敢狮子大开口，不给哎就打你。而仇先生被人打了门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吞。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俺答兄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也不懂得诚信两字怎么写，虽然签了合同却从不执行，拿了大明的东西该抢的还去抢，星期天哎也不休息。边界越来越乱，财物越丢越多，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仇鸾头昏脑胀，得了重病，不过这位仁兄病中神志依然清醒。兵部侍郎蒋英奎奉命暂时执掌大将军印，病得半死不活的他竟然还拖着不给。赖账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他会连自己的命一起交出去。很快他就收到了皇帝的谕令，全文意思简明扼要：没收兵权，回京候审。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根据内线通报，向皇帝告状的人竟然是和他一同升官且关系密切的徐阶。仇鸾连起带病，就此一命呜呼，跑到地府去跟阎王大人谈判了。仇的将军其实并不知道，在徐阶的眼中啊， 自己只是一块大肥肉。徐尚书对着一贯和气，而且越是深仇大恨越是和蔼可亲而愁鸾，受到的礼遇程度仅次于严嵩大人。徐阶之所以想除掉愁鸾，原因是这个家伙太可恨，明明啥也不会却冒功请赏的祸害国家，而且他也是当年害死夏言的帮凶之一，自然不在话下。而更重要的是，打倒愁鸾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本，不但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还能增加威信，拉拢百官，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打定主意的徐阶看准了时机，一口气把甘肃使指、大同谈判、北京密谋全都兜了出来，算了总账。嘉靖愤怒之极，马上下令愁鸾回京交代问题，并收缴其兵权。紧盯着愁鸾的还有严嵩，当他得知愁鸾已经失势时，立刻找来了陆炳，准备把愁鸾一举解决。陆炳不愧为第一锦衣卫啊，办事效率极高。在锦衣卫特务的努力挖掘下，愁鸾先生从小到大干过的坏事全都被挖了出来，什么通敌卖国、贪污受贿、调戏妇女等等，无所不包。胜券在握的严嵩觐见了嘉靖，一五一十地将上罪状详细告知。嘉靖气急败坏，当即下达命令，将愁鸾的尸首挖出来。啊，这时候啊，愁鸾已经死了，实际砍掉脑袋，巡视旧边。看着满脸杀气的皇帝，严嵩决定趁热打铁，借刀解决自己的心头之患。 据臣所知，这个徐阶和愁鸾呢、平日关系紧密，陛下不可不查呀。 可严嵩万万没有想到，听到这句话的皇帝突然消弭了愤怒，展露出一副阴晴不定的表情。他拿出了那封密书，笑着交给了严嵩。 去看看吧。 严嵩打开了文书，看到了那个醒目的落款：徐阶。文渊阁大学士那个首府少师严嵩终于害怕了，他打了个寒战，哆里哆嗦的交回了奏书，在嘉靖嘲讽的笑容中离去。他已经明白了，那个沉默的人，那个不起眼的吏部侍郎，那个对他毕恭毕敬的人，并不是一个政治暴发户，更不是投机者，他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是一个不亚于自己的权谋高手。他所谋夺的并不只是一个尚书或是内阁学士的官位，而是自己的位置，内阁首辅。必须彻底地消灭他，在他取代自己之前。事后证明啊，严嵩正确地判断了徐阶的能力，却错估了他的目的。这位徐兄弟想要的绝不只是他的官位。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 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了，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一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严嵩回到家里，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奇才严世蕃。可是出乎他意料，这位独眼儿子竟然告诉他不要和徐阶公开对抗了。 为什么？ 他已成气候，动不得了。严世蕃确实不负才名，这个论断十分准确。此时的徐阶已今非昔比，他现在的头衔全称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那是从一品呐、啊。内阁次辅徐阶，天子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斗败仇鸾的英雄，皇帝的贴身亲信，不怕死的大可以去试试。很难对付，但并非不能对付。严世蕃客观分析形势后，想出了一条对策：压制。毕竟严嵩仍是首辅，不但有皇帝的信任，还有为数众多的同党和特务，只要死死盯住徐阶，束缚住他的行动，无需大动干戈，等到风头一过，这位政治新贵就将被彻底的扼杀。这条策略充分地表现了严世蕃先生的斗争水平。事实证明，这个软刀子杀人的计谋十分有效。扶摇直上的徐阶没有对手，也没有人和他公开作对，但在暗地里却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更让他郁闷的是，在处理朝廷公务时，无论他提出什么意见方案，总是被无力驳回。而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因为在明代的内阁中，首辅和次辅虽然都是内阁成员，但说话算数的只有首辅，如果摊上个难伺候的首辅，其余的内阁成员就只有端茶倒水的份儿了。不服还不行，官大一级，压死你。就这么来来往往，徐阶被压得喘不过气儿，严嵩也无法赶尽杀绝，政局再次 进入了僵持状态。当徐阶竭尽全力与严嵩生死搏斗的时候，其余五位绝顶高手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徐阶的最大敌人是严世蕃。要知道，嘉靖31年时，严老先生已经70多岁了，虽然精神还行，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但论斗志水平是无法与徐阶相比的。而他那精妙的策划和毒辣的手段全部出自于严世蕃，如果没有这个独眼儿子，估计他早就完蛋了。最悠闲的人是杨博，他已经暂时脱离政坛，调任兵部左侍郎，专职干起了军事。不过这位仁兄平生有个最讨厌的人，仇鸾，为此他曾收集材料上书弹劾仇先生30条罪状，啊，比那陆炳还多。恨屋及乌，对于严嵩一伙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虽然在个人感情上他偏向徐阶，但也仅此而已。杨博先生是官场老油条，知道自己实力不足，也不想和严嵩公开作对，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支持徐阶的，而这种支持啊，仅限于精神层面。最愤怒的人是张居正，庶吉士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翰林院当上了编修，在亲眼目睹了朝政懈怠、俺答烧杀的一幕幕惨象后，这位20多岁的翰林官已然成为了一名标准意义上的愤青。作为徐阶的学生，他曾多次写信给自己的老师，希望他挺身而出对抗铲除祸国殃民的严打，却从未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不了解徐阶，也不了解自己，此时的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小人物的愤怒是毫无用处的。相对于张居正而言，高拱就要聪明得多。刚满40岁的他，虽然外表沉默寡言，却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他十分清楚斗争形势和政局走向，在这六人中，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中间派。他既不投靠占优势的严嵩，也不理会隐忍的徐阶，外面风高浪涌，他却纹丝不动，因为他已经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最终制胜的法宝。嘉靖31年，饱读诗书的高拱离开翰林院，成为了誉王的讲官。他十分努力地工作，用心教导誉王，日夜不离，深得誉王信任。无利不起早啊，高拱如此尽心尽力，其实原因十分简单。3年前，嘉靖的太子去世了，剩下的只有2个儿子，誉王和景王。两个人都是生于嘉靖16年，而誉王比景王早出生了1个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6个人之中啊，最为苦恼的人其实是陆炳。在很多人眼里，陆炳是严嵩的爪牙，听从严党的指挥，实际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陆炳的势力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此人不但心思缜密、精明强干，还善于在朝中结交朋友，人脉甚广。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手握锦衣卫的特务头目还担当着一个极为机密的任务。要知道啊，嘉靖先生20多年都待在小黑屋里炼丹，也不上朝，可大到朝廷政局，小到大臣娶小老婆、逛妓院，他都了如指掌。其关键就在于陆炳。在这位兄弟的统领下，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小道消息，朝中重臣的府邸都有他安插的锦衣卫卧底，连严嵩、徐阶等人也不例外。所以每次严嵩来央求他帮忙的时候，总是十分客气，时不时的还得给他送点礼，唯恐得罪这位大特务，哪天心血来潮在他的院子里塞几件龙袍兵器，那麻烦可就大了。 深得皇帝的信任，掌握大臣的隐私。然而强势的陆炳却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身为名门之后，陆炳自幼就受到了严格教育，忠奸善恶，是非分明。而在进入官场后不久，他便依照最原始的准则做出了判断：严嵩是坏人，夏言是好人。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严嵩合谋，最终害死了夏言。对于这件事情，严嵩自然是心安理得，陆炳却是严以为耻，羞于提及。严嵩和陆炳都是搞经济的高手，具体手法呢却不大相同。严嵩贫富通吃，老少咸宜，陆炳却只向为富不仁的大户下手，从不为难穷人。而且他还经常拿钱出来接济一些正直的大臣，遇上皇帝发怒要整人，他会站出来说情保全，绝不落井下石。应该说陆炳大致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的利益面前，良心呢实在不太值钱。随着严党的不断壮大，国家祸患的日益严重，陆炳的立场也在不断摇摆着。但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仍然保持着与严党的合作关系，直到沈炼事情的发生。沈炼是一名锦衣卫，嘉靖17年中进士，在地方干了几年县长，几经曲折之后加入锦衣卫，成为了陆炳的手下。在众多的锦衣卫中，沈炼算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明明是个特务却比言官还积极，经常上书议论时政。一般说来，这种性格的人很难在特务机关混下去。可更为奇特的是，最高长官陆炳居然十分欣赏他的个性，认定他是个人才，不但不难为他，反而处处加以维护。当时的沈炼任职锦衣卫经理，只是锦衣卫中的一个基层干部，长得也没啥特点，丢到人堆里就找不着了。但事实证明，陆炳的眼光没有错，沈炼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人。在庚戌之变中，他第一次崭露了头角。当时的俺答围城要求入贡，而那封所谓的入贡书跟勒索信属于同一性质，措辞蛮横，极端无礼。可是当皇帝传旨要大臣讨论入贡问题时，只有司业赵贞吉。这个赵贞吉啊，是王门弟子，他挺身而出表示反对。在内阁意见没有下达前，其余的老狐狸们都保持了沉默。正是在这沉默中，沈炼站了出来，公开支持赵贞吉的意见。沈炼的出现让众人吃了一惊，而之前打死也不说的吏部尚书夏邦谟此刻却突然跳出来，用讥讽的口气问道：阁下现任何官呢？这意思很明白，你算个什么屁官，哪有你说话这份儿？沈炼镇定自若的大声答道：我是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炼，诸位大人不言，小吏自当言之。浩然正气，声震寰宇。正二品的尚书无颜面对从七品的经历，羞愧的退了下去。沈炼用他的直言征服了在场的人，也赢得了陆炳的尊重。此后陆炳安排沈炼作为他的贴身侍从，随同进出各处。陆炳这样做除了表示器重外，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直性子的下属，免得他到外面惹事。可是他万没想到，这个安排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正是严嵩的家。 沈炼秉性刚直，遇到小奸小恶都要去插一脚，眼睛容不得沙子，更何况是严嵩这种大奸大恶的巨型花岗岩。所以每次到大贪官严嵩家吃饭，他总是不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爽，非但不苟言笑，还跟严世蕃干过几仗。但他毕竟是陆炳的人，严氏父子也不敢把他怎么样。然而事情最终激化了，在亲眼目睹庚戌之变的耻辱，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后，沈炼终于忍无可忍，一次醉酒之后，他愤然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上书，隶属严嵩十大罪状，喷射出心底的怒火。大学士嵩，贪婪之性激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于是啊，神仙也保不住他了。沈炼的结局又一次证实了严嵩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文书刚送上去，谕令就下来了，锦衣卫沈炼处于杖刑，发配居庸关外。得知消息的陆炳焦急万分，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跑去给沈炼送行。看着这位即将发配边疆的属下，陆炳感叹良久：哎，你这又何必呢？然而身受杖刑，已然一无所有的沈炼却依旧昂起了头：扫除奸恶，天理。看着那单薄却坚毅的背影，陆炳发出了最后的叹息：哎，我不如沈炼呐。在勇敢的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炼的面前，从一品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陆炳是一个软弱的人。六年后，在严世蕃的指挥下，沈炼被杀害于宣府，他的两个儿子沈衮和沈包也被关进监牢并活活打死，是为斩草除根。对于庞大的严党而言，这次事件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风波，沈炼那徒劳无益的努力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这徒劳无益的努力却是一个普通人无畏的证明，沈炼这个平凡的名字就此被镌刻于史册之上，永不磨灭。他并不需要改变什么，因为他的勇敢已经说明了一切。勇敢的沈炼死去了，胆怯的陆炳还活着，他仍旧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愿也不敢去对抗那股可怕的势力，但他依然被深深的触动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悄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向着另一个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嘉靖31年的政局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严嵩贪婪腐化，严党为祸国家，但大家也知道严嵩奸诈狡猾，严党权大势大，反对他必定遭殃，投奔他必定发达。而沈炼之举之所以能够名留史册，是因为仅此一位。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利益的动物，于是严党的成员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而那个隐忍的徐阶依旧隐忍着。对于严嵩而言，嘉靖31年是个好年份，皇帝大人安心修道，将国事完全托付给他，百官臣服，那几个不服气的也收拾了。沈炼被赶跑了，仇鸾被打倒了，而他唯一的对手徐阶也被压得毫无招架之力。不会再有人敢与我作对了，哈哈哈哈。这是严嵩最为自信得意的时刻。然而他错了，无需等待多久，他将迎接自己从政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正是他毁灭之路上的第一声丧钟。与之前的沈炼如出一辙，

遥望城外兵器相见，浮生又一见，君独守皇宫已非昨日危言，谁在此哽咽，故人一直就站在君的面前，不问也不怨，举杯一语守于天际，柳岸待功名，故人惜此不问情意，有何难说明，打乱了君一统天下的约定，谁可以同行，原来不需要用战争去平定，要显得任性。古人发一衰败，风尘覆盖，不奢求重来，只盼君能收起战台，断头换不来。最后的城墙破开，登高望海，一片烟火海，无能为力是 几人对月把伤，杯中饮满心几太薄凉，总不想不起见寒霜饮细微心伤，容颜声叹离别够沧桑，一面笑容不朽心间藏，时空里传来谁默然相绝响，风流君上雨，疏兰芳 青松花上灌溉着哀伤，泪光那点滴过往，云何所照荡，七烈渡后往舍一诺风将何方。心如沙，风花。 谁能见我心谱初音柔肠？谁多人失败太如烟香？年来悲欢离合皆作戏一场。花凋落他乡飘，临河处望且过莫望，小城市怎堪藏，清凉上青素流亡，挥洒肆意曙光，此间点千醉换三千场，又何妨。 这天下虚化一刹那，剪断情愁徒挣扎，心如沙，风化 如今人对月把伤，杯中饮满心几台薄凉，总不想不起一剑寒霜一起问心上， 这天上 看你别后沧桑，一笑容不胜心情藏，时光里传来谁默然相绝响， 谁能说放浪如今还黄花， 谁又当朝情郎出击无常，魂魄战离何所放天涯流 墨绿着山树几次失望，生死尽可否许彼此轻易封家， 谁在谁不问缘月把伤，杯中饮满心几海波浪，总不想不起一剑寒霜一夕望心上， 天上 看你别走沧桑，心情藏，时光里传来谁默然声绝响。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一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爸爸，这花怎么蔫了？ 这地方没有阳光，土壤也受到了污染，所以就枯萎了。 哎呀，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 来，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再喷上农药，用清水浇灌，过不了多久，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 好嘞，爸爸，花开了。